什么地方受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。 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力打造一个爱的故事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星星挂在天没走过的天空。

在身上的我大声叫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

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，独自 我是

又心安又不安，还好你一直在陪着我成未来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看着回忆痛哭痛笑，你美丽的黑发白了依然芬芳，我的肩膀始终都在你身旁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只剩下彼此的遗憾，就算是天拉开你我的那一秒，心的位置爱的坚持不变样。有心安又不安，还好你一直在陪着我成未来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看着回忆痛哭痛笑，你美丽的黑发白了依然芬芳，我的肩膀始终等在你身旁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只剩下彼此能依靠，就算是天拉开你我的那一秒，心的位置爱的坚持不变样。总是依赖着你，

就会想起你呀、啊。

的手，点燃你的眼，透着黑眼圈，包围住黑白片，不想念又眷恋，过往在心底盘旋，想暂停时间，留住爱的余味。请问你现在那边是几点？有没有我的香味在身边？还是你已经找到了新鲜的香水？ 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别再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

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落单？原来在想看钟摆很惆怅，枕边的吻别在最后一响， 命运一点一点落到跟前，约好在时针分针中的瞬间， 呈现湿润脸中甜蜜难掩，外滩的酒中上边没变， 我习惯爱旋转，追逐你日夜不断， 我喜欢雪偷懒，可睡在你的臂弯， 爱了断聚又散，哪怕多误差一秒， 也能抱紧你至少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流淌，恋爱在长谈钟摆很惆怅，整点的吻别在最后一响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把短暂留下悠长，恋爱在长谈钟摆很迷惘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 雾霾扑朽的时针不停留在缠绕，多圈的热情才是近距离的最小，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老，情人是数着枯燥，钟摆细数着心跳， 雾霾扑朽的时针不停留在缠绕，多圈的热情才是近距离的最小，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老，情人是数着枯燥，钟摆细数着心跳， 我习惯爱旋转，追逐你日夜不断， 我喜欢雪偷懒，可睡在 爱了断聚又散，哪怕多误差一秒， 也能抱紧你至少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流淌，原来在长谈钟摆很惆怅，枕边的吻别在最后一响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打断这无限延长，原来在长谈钟摆很迷惘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。 收听的是 HitFM 联播网最新新鲜发行节目，我是 Elsa， 送上了今天第三首 HitFM 首播歌曲，在上个周末呢才刚播映的电视剧《桃花小妹》的主题曲，主人翁陈桃花，也就是王心凌所演唱的《喜欢你怎么办》。 喜欢，我在